你好，我是戴明。在上篇文章中，我和你分享了链接器的基础知识。那今天我们再继续聊聊动态库链接器的实际应用，也就是编译调试的提速问题。 iOS 原生代码的编译调试都是通过一遍又一遍的编译重启 APP 来进行的，所以项目代码量越大，编译时间就越长。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将部分代码先编译成二进制集成到工程里，来避免每次都全量编译，来加快编译速度，但即使这样，每次编译都还是需要重启 APP， 需要再走一遍调试流程。对于开发者来说，提高编译调试的速度就是提高生产效率。试想一下，如果上线前一天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 bug， 每次编译调试都要耗费几十分钟，那结果这一天的黄金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到最后可能就是上线时间被延误，这个责任可不轻哈。那么问题来了，原生代码怎样才能够实现动态极速调试，以此来大幅度提高编译调试速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有哪些工具是这么玩的，了解了他们的玩法，我们也就自然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说到 iOS 代码动态极速调试的工具，你首先能想到的估计就是 Playground， 它是 Xcode 里集成的一个能够快速实时调试程序的工具，可以实现所见即所得的效果。任何的代码修改都能够实时的在右侧反馈出来，这里有一张示意图片，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款工具Flutter Hot Reload。 Flutter 是谷歌开发的一个跨平台开发框架，调试也是快速实时的。这里有一张图片，是官方的效果动画，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在 Flutter 编辑器中修改文字 clicked 为 typed 后，点击 reload， 模拟器中的文字立刻就改变了，程序没有重启。同样的，修改按钮图标也会立刻生效。接下来我们先看看 Flutter 是怎么实现实时编译的。Flutter 会点击 reload 时去查看自上次编译以后改动过的代码，重新编译涉及到的代码库，还包括主库以及主库的相关连库。所有这些重新编译过的库都会转换成内核文件发到 Delta VM 里， Delta VM 会重新加载新的内核文件，加载后会让 Flutter Framework 触发所有的 Widgets 和 Render Objects 进行重建、重布局、重绘。Flutter 为了能够支持跨平台开发，使用了自研的 Dart 语言，配合在 App 内集成 Dart VM 的方式运行 Flutter 程序。目前 Flutter 还没有达到 Coco 框架那样的普及程度，所以如果你不是使用 Flutter 来开发 iOS 程序的话，想要达到极速调试应该要怎么做呢？所幸的是 John Holdsworth 开发了一个叫做 Injection 的工具，可以动态的将 Swift 或者 Objective-C 的代码在已运行的程序中执行，以加快调试速度，同时保证程序不用重启。 John Holdsworth 也提供了动画演示效果，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作者已经开源了这个工具，你可以点击文内链接看到这个项目。使用方式就是 clone 一下代码，构建 Injection Plugin Lite 下的 Injection Plugin 文件。删除方式是在终端里运行下面这行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行代码。构建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编译项目，这时添加一个新的方法，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个方法，然后在这个方法中添加一个断点，按下 Ctrl 和等号键，接下来你会发现程序运行时会停到断点处，这样你的代码就成功的被运行中的 APP 执行了。那么 Injection 是怎么做到的呢？ Injection 会监听源代码文件的变化，如果文件被改动了， Injection Server 就会执行 Rebuild Class 重新进行编译，打包成动态库，也就是点 .dylab 文件。编译打包成动态库后，使用 write string 方法通过 socket 通知运行的 app。 write string 的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 server 会在后台发送和监听 socket 的消息，实现逻辑在 injection server.mm 的 run in background 方法里。 client 也会开启一个后台去发送和监听 socket 的消息，实现逻辑在 injection client.mm 里的 run in background 方法里。 client 接收到消息后会调用 inject 的方法运行时进行类的动态替换。 Inject 方法的具体实现代码你可以点击文中的这个链接来查看。 Inject 方法的代码大部分都是做新类动态替换旧类。 Inject 的入参 timefile 是动态库的文件路径，那么这个动态库是如何加载到可执行文件里的呢？具体的实现在 Inject 方法开始里。你先看一下 swift ival.instance.load.andinject 这个方法的代码实现，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在这段代码中，你是不是看到你所熟悉的动态库加载函数 dropen 了呢？ dropen 会把 timefile 动态库文件载入运行的 app 里，返回指针 dl。 那接下来 dlsim 会得到 timefile 动态库的符号地址，然后就可以处理类的替换工作了。 DLSIM 调用对应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当类的方法都被替换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新绘制界面了。整个过程无需重新编译和重启 App， 至此使用动态库方式急速调试的目的就达成了。我把 Injection 的工作原理用一张图表示了出来，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图片。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这篇文章我和你详细分享了动态库链接器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应用场景，如何使用动态库加载方式进行急速调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类似链接器这样的底层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场景，还有更多的场景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比如把 injection 技术扩展开想，每当你修改了另一个人负责的代码，就给那个人发条消息，同时将修改的代码编译打包成动态库，直接让对方看到修改的情况。这样不仅是提高了自己的效率，还提高了整个团队的沟通效率。怎么样，是不是有种想立刻尝试的感觉？心动不如行动，动手写起来吧。所以打好了底层知识的基础后，我们才可以利用它们去提高开发效率，为用户提供更稳定性能更好的 APP。 今天这篇文章最后我留给你的一个小作业是思考一下底层知识还有哪些运用场景，并在评论区分享出来。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用。